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30集，宴有好宴。唐范的情况又不大一样了，他虽然屡屡跟万党作对，在仕途上也起起伏伏，但尽管如此，皇帝却依旧不能不用他，反而因为跟万党对着干，最后却总是化险为夷，又因屡屡破案的缘故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所到之处若是真正打出钦差的旗帜，不单当地的文人名流会来拜见，连地方官也慕名前来，想要跟唐范打好关系。像这一次苏州案告破，不止陈鸾、杨继等人落马，连东厂也跟着气焰大减。想当初厂工尚明和等嚣张不可一世，如今还不是灰溜溜地被贬出京去孝陵扫地了。明眼人谁不将尚明倒台与唐范查陈鸾的事情联系起来，暗地里谁不觉得唐范本事强，点子硬，能从万党那里占便宜，这不是本事又是什么？所以虽然唐范已经尽量减免应酬了，但前来拜访的人依旧络绎不绝，不单是建昌府的官员，连江西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派了人过来拜访问候。有些人不能不见，否则很容易给人留下目中无人的印象。事已虽然不喜欢这些麻烦，但唐范仍旧花费了两天的时间来应付各路神仙。两日后，他带着陆灵溪、席明他们抵达吉安府所在的庐陵县，而吉安知府连同庐陵知县等一干官员早已得到消息，等候在城外驿站。而当唐范看到站在吉安知府范月正身旁的庐陵知县时，不由愣住了。真正算起来，唐范与对方已经快五六年没见了，但这并不妨碍自己一看到对方的脸，立马就勾起熟悉的记忆。对方必然也是早就知道来的是唐范，所以没有像唐范那样一脸惊讶，而是微笑地看着他。范月正眼睛很尖，马上就注意到唐范对庐陵县令的异常态度，探寻似的笑道： 大人与吉知县是旧识？ 何止是旧识啊，子明与我乃至交好友，只是后来子明离京失了联系，没想到天涯何处不相逢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子明，你说是不是？听到自己被点名，吉敏上前半步，拱手施礼： 下官庐陵县令，拜见唐大人。 唐范扶住他的双臂，没让他弯下腰去，嘴里嗔怪：何必多礼， 私交归私交，不能因私废公，请大人不要阻拦。 话虽如此，语气中却无生疏之意。唐范微微放下心，知道他不欲落人口实，便也没有再拦着，任由他恭恭敬敬行了一礼。旧日好友重逢，两人固然有许多话想说，却因场合不对，只能暂时按捺下这份心思。唐范朝他投去一个歉意的眼神，吉敏似乎明白他想说什么，对着唐范微微点头，目光含着笑意，一如从前。跟着范月正来迎接唐范的人挺多，基本都是吉安府的官员以及当地士绅，相比起来，吉敏这个庐陵县令就太不起眼了。吉吉众人之中并未出现沈坤修的身影，这也是自然的，沈坤修一个三品学台，当然没有必要纡尊降贵前来讨好唐范。虽然唐范还有一层钦差光环在身上，如果沈坤修要过来亲迎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，但以他的性情，是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 不过，范月正在一一给他介绍在场一些重要人物之后，就指着一个年轻人对唐范道： 这位是学台大人家的公子。 啥？沈坤修的儿子？唐范以为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，愣神之间，对方已经朝唐范行了礼。 区区不才，沈思见过唐大人。 其实从一个人的衣着打扮，大致就可以看出对方的脾性。譬如说，随州的衣着颜色也好，款式布料也罢，总是给人一丝不苟的严谨感觉，这跟他行事作风不无关系。而眼前这位沈公子，头上戴了一顶暗红色的唐巾，上面还嵌了偌大一块镶金翠玉，身上穿的是紫绛色的苏州绢之多，边上系着串金丝玉绦环，连腰带亦是五彩绣纹的云霞图案，着实金光闪闪，简直令人不忍直视。难道沈坤修自己不方便来，就让儿子代为出面？可这到底是什么品味，什么风格？沈坤修好歹也是堂堂三品学正，品味理应接近当今那些崇尚清雅的读书人才是，怎么教出来的儿子竟然这般不同凡响？唐范毕竟涵养深厚，纵然目瞪口呆，也不过短短一瞬，旋即恢复常色，微笑回礼： 啊，沈公子有礼，不知沈学台可好？ 不太好，他最近总是发脾气，害得我在家里都待不好，所以才跑出来了。 汤范怔了一下，明天我会亲自去拜访沈学台的，有劳沈公子回去之后先转告一声。沈思可有可无地点点头，也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。这一交谈，汤范就明白了，沈思会出现在这里，肯定不会是沈坤修的主意。先不说以沈坤修的脾气，自己尚未从人命官司里解脱出来，又怎么会让儿子跑到这里来逢迎钦差？就算沈坤修看在唐范的面子上，让儿子过来代为招呼，也绝对不会派出这么一个奇葩人物。唐范生平第一次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谈下去，旁边范知府似乎察觉出他的尴尬，连忙解围： 唐大人，下官为您准备了接风宴喜臣，还请赏光。 这次不像在别的地方，唐范没有拒绝，他含笑点头：那就有劳范知府了。范月正见他赏脸，笑容也更真诚了几分： 大人请。 别看前来迎接的人一大堆，实际上到了饭庄，其他士绅都被安排在外间，最后能跟唐范在包间里同一桌吃饭的也就寥寥几个人。沾了唐范的光，吉敏这个庐陵县令也得到一个席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吉安知府范月正、吉安同知孙宇、沈坤修之子沈思，以及盐商徐斌和布商方慧学，然后就是唐范和陆灵溪了。这种场合为此安排很重要，陆灵溪虽然是唐范带来的亲信，但他无官无职，怎么也轮不到坐在唐范左右，所以被安排与吉敏坐在一起。唐范位居上位自不消说，他的左下手就是知府范月正，但右下手却非同知孙玉，而是布商方慧学。为此徐斌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高兴，但最后也没说什么，这让唐范对方慧学起了点好奇心。商人能够跟官员同席，还得以坐在唐范旁边，当然不会是普通的商人。在范月正的介绍下，唐范才知道原来徐斌跟南京那边某位官员有故，而方慧学的女儿则嫁给了本省布政使当记事。徐斌倒也罢了，方慧学年约40出头，五柳长须，一派儒雅， 不像个商贾，倒像个文士，很能令人留下不错的印象。但如此看来，他女儿的年纪必然也不会超过20。想想江西布政使的年纪，汤范心下微微摇头，不予置评。范知府想是看出唐范对这两人不怎么感兴趣，以为他也和其他官员一样犯了轻视商人的毛病，便在介绍两人的时候特意多说了两句。 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位方兄人称方大善人，行商致富之余也为本地做了不少大好事，但凡修桥铺路、赈灾施粥，都少不了方兄的份儿。从前彭阁老致仕回乡之后，听闻方兄一举，都曾为他亲书扶危济难四字，如今就挂在方家正厅之中呢。 原来如此，彭石乃三朝元老，善始善终，威望颇高，正是江西庐陵县人。他虽然已经几年前故去，但当地人仍旧对其十分崇敬，能得到彭石手书，也难怪方慧学身价陡增，如今又成了本省布政使的泰山，自然连同知都要敬让三分。汤范微微一笑，能得彭文献公赞赏，必然有不凡之处，改天还要上门亲自瞻仰那块匾额，方大善人到时候可不要赶本官出去才好。 这都是知府大人抬爱，草民如何敢当啊？大人若愿亲临，设下定然蓬荜生辉。 几人说笑一番，范知府就让人上菜。 下官知道大人此来是为了查明科举案一事，也不敢多加打扰，所以已经在官驿为大人准备房间，请大人入住。今日之后，若大人有诏，只需派人过来说一声，下官定当前往拜见。 汤范摆摆手，每位佳肴在席，谈论正事未免煞风景，不如尽兴，其他事宜等今日过后再说也不迟。范知府巴不得他不要谈才好，闻言就笑道， 大人说的极是，那下官先敬大人一杯。 酒过三巡，席上的氛围就热闹起来了，因为唐范不再接受众人敬酒，只让大家随意。其他人见他的确对菜肴的兴趣多过于对喝酒的兴趣，便也放下酒杯，转而给唐范介绍起桌上的菜品。孙玉就笑道， 大人，大人是刚从苏州过来，想必吃尽了惊喜，不过您别看咱们江西比不上杭州那边做的精细，若说到吃食，也有不少杭州那边没有的。就拿这道秋鱼钻豆腐来说，得先用骨头熬制7-8个时辰的高汤，然后盛出放凉，再将一整块豆腐和活秋鱼一并放入汤中，下头炉火一加热，这泥鳅啊就会拼了命地往这豆腐里钻，等到火候一足呢，豆腐和泥鳅皆熟透，两种味道就会相互渗透，这豆腐软香之中啊还夹杂着秋鱼的鲜味，最是可口不过了。 对方介绍的这般热情，唐范自然要捧场。他舀起一块豆腐放入碗中，低头尝了一口，末了点头称赞，哼，果然美味无比。见唐范如此捧场，孙玉还以为自己拍马屁拍对了法门，心中越发欣喜，介绍的也就更卖力了。却听得沈公子忽然道， 总聊天未免枯燥，不如找些乐子，这顿饭才更有滋味。 依沈公子看，找点什么乐子好啊？ 范知府一听觉得有道理， 不如找几个妓子过来弹唱助兴。 沈思想也不想就道，此言一出，在座众人不约而同抽了抽嘴角。本朝官员协妓素娼是会被罢职且永不录用的，若只是找歌妓过来弹琴唱曲就不妨事，可问题是人家钦差大臣过来查案， 查的还是你老子的案子，结果你却还有心情让人家过来唱曲子，这样好吗？沈思似乎也发现自己言语不当，忙打了个哈哈。 我是个俗人，也说不出什么风雅的事，要不你们来定。 范知府便道， 不如来对对子，若是对不出的就罚酒如何？ 徐斌笑道， 在座各位，除了我这不学无术的之外，都是饱学之士，若是这样玩啊，到时候输的肯定总是在下，所以在下有个歪主意，不如把牙丑摆上来，玩个拧酒令，轮到谁啊，就得回答其他所有人出的对子，对不上一个就罚酒一杯，不知诸位大人意下如何呀？ 所谓拧酒令，其实就是行酒令。时下流行的牙筹，不是骨牌或象牙牌的算筹，而是用一个泥胎的不倒翁娃娃在桌上转，最后不倒翁面朝谁，谁就得回答其他人轮番提出的问题。大家都觉得这个玩法刺激多了，纷纷叫好。唐范也没什么意见，于是就由起头的范知府先转。范知府将那彩绘的牙筹用力一拧，那不倒翁在桌上飞快旋转起来，而后速度减缓，最后面朝陆灵犀停了下来。陆灵犀挠挠头，羞涩一笑， 我对对子可不在行，能不能换一个？ 酒席上无尊卑，更何况陆灵犀只是唐范带来的人，又不是唐范本人，大家自然都笑着说不行。陆灵犀无奈拱手， 小子无才，请诸位大人手下留情啊。 范知府先来， 竹开双后翠， 上联难度很低，范知府当然不会刻意刁难陆灵犀，听他自称水平不行，连忙出了个几乎没有难度可言的。陆灵犀想了好一会儿， 梅动雪前霜。 汤范知道这人明显是在扮猪吃老虎，他连秀才功名都有了，又怎会连对子都对不出来，不由暗暗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才道，眼界高处无无碍， 心源开始有波清。 孙玉他们当然也不会跟陆灵犀过不去，都出了个平平无奇的上联，陆灵犀都顺利地对了出来，免于被罚酒的命运。然而轮到徐冰时，对方却笑道， 陆公子跟在唐大人身边，耳濡目染，想必也饱读诗书，若在下出得太容易，反倒是对陆公子不敬了，不知陆公子以为然否？ 徐员外太高看我了，我虽不才，也不能丢了唐大人的面子，还请徐员外出题吧。 先前有人问我一连，我一直对不出，如今遇见满座闲事，正好可以请教。那上联便是，河汉汪洋，江湖滔滔波浪涌。 众人俱是一愣，这上联听上去平平无奇，实际上却都是由三点水的字组成，这样就使得下联也非得用对应的法子对出不可。只是这接风酒宴上行酒令原本是助兴消遣，徐斌却一来就出了这么个上联，对象还是年纪轻轻又籍籍无名的陆灵犀，未免有些刁难之意。唐范目光微微一闪，不由朝徐斌望去一眼，却见对方并无异样，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陆灵犀，等他对出下联。其他人也都被这个上联挑起兴趣，纷纷凝神思考起来。 范知府难免暗暗责怪徐冰，心想如果陆灵犀怼不出来，岂不扫了唐范的脸面。俗话说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到时候唐范不高兴，倒霉的可不就是他这个知府。唐范却似乎并不替陆灵犀担心，果然就在他刚喝了一口汤时，陆灵犀就道： 云霄雷电，霹雳阵阵配雨林。徐员外，你觉得这个下联工整否？ 工整，果然工整，陆公子果然大才，看来我得自罚了。 说吧，他端起酒杯连饮三趟，端的是痛快淋漓，众人便也笑着接过此宴。